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八十七节：努力致富，这个意思大家懂了。考诈求千，千是什么意思？现在讲升官，得到更高的职位，从低职位攀升到高职位就叫千。他求取那个职位是用不正当的手段。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这种事情太多了，无论是国家机构或者是私人公司，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更高的职位，升迁，我们到处都听到，甚至看到这种事情。往年我在台北教育部有一位官员，同我亦是老朋友，虔诚的佛教徒。有一天他来跟我说，他们教育部有一个单位主管出缺，他有资格争取，问我应不应该争取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争取那个职位目的在哪里？他说无非是想多替国家多替社会做些事。我说你这种居心你可以争取，如果是希求升官发财，那地位高了，俸禄拿得多了，甚至还为非作歹，收取不应该的贿赂，那就不应该争取。你如果争取就错了。他听我讲完之后，他亦好积极争取，以后争取唔到同我讲，我话争取唔到亦好。点解呀？你小粗心小劳碌，争取到尽心尽力替国家替社会多做啲事，争取唔到自己悠闲自在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是这次机会你不可以错过，如果你不争取你是消极，那表示什么？你为社会服务的心不切。你争取争取不到你好自在，缘不成熟，乐得清闲自在。那个人就是赵福崇先生，现在早已经退休了，住在加州沙加曼道。职位不容易掌握，古人讲不宜惧 居在那个地位上，你有职责，必须尽忠职守，将你份内的事做好。你做得有成就、有成绩，你的长官睇到，自然会提拔你，按照你的功绩升迁，按照你的资历升迁，这才是正常的。如果在同僚之中，想尽办法障碍人哋，甚至打击同僚，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都有。我们以前亦做过这种事情，亦亲身体验过，这做都是做作好重的罪恶。人哋真的被你障碍住，仲是他命中无的，命里有的你障碍不到，命里无的你想给他，他亦得不到。这个理就好深了，知道的人不多。就算熟读了凡四分、熟读感应篇的人，境界现前自己仲是做不到主，他原因到底在哪里？是非人我、贪嗔痴慢、自私自利的恶习气没有消除，境界现前还是随顺你的恶习气，没有随顺圣言的教诲，这种不是修行人。修行最低限度，要将自私自利、是非人我、贪嗔痴慢放下，勉强放下亦好，变一个修行人，在开头不是勉强压抑自己，随顺圣教，总得要有一段时间先能趋向自然，它里面你的功夫就得力了，觉得不会十分勉强，到功夫得力的时候，发起就生起来，所谓发起充满。但是最初如果不克服自己这一关，那你绝对做不到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功夫永远不会得力，永远还是随顺烦恼习气，见到人家得到利益升迁了，得到高位，得到荣誉，你嫉妒还是难免的。那个时候我们自己要警惕，要有高度的警觉， 仲有嗰种念头生起嚟，自己立刻要知道又喺度做罪业啦。虽然冇行动，念头就做罪业啦。意业啊，到几时见到人哋荣耀，人哋得利益，我哋生欢喜心；人哋遭遇困难，我哋有怜悯心。咁功夫先真嘅得力，你念头真嘅转过嚟啦。转唔系喺口上转，系喺心底，系喺境界里面转。用心要纯正，为一切众生生服务，亦都系缘分。缘分唔到，慢慢等。佛家常讲，佛唔到无缘之人。诸佛如来尚且系咁，我哋有咩好急啫？缘好复杂，佛菩萨嗰边冇障碍，障碍喺众生。我哋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清楚。众生那边的机缘未成熟，所以你看古大德为我们做的榜样，缘不成熟的时候充实自己。儒家亦讲，缘未成熟，独善其身，充实自己。缘成熟的时候兼善天下，为天下人服务，就叫兼善天下。诸佛菩萨亦是这样。至于机会，我们佛法里面讲机会，有好好的机会，好好的缘分给你做事情，我们要认真努力。求签在我们佛门里面来讲，求机缘，有机缘为众生服务，做出更多贡献。我哋系喺度求，亦时时求佛菩萨加持，令我哋有机会尽心尽力为佛法、为众生、为社会服务。但系众生要有福，众生嘅福德这个时候未现前，他就有障碍。所以这个缘就很复杂，不是很单纯的。我想帮手，想帮你手，对方不接受，诚心诚意帮助你，他对你有疑惑，他对你打了很多问号，对你不信任，这种是缘不成熟。不成熟的时候充实自己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等因缘成熟。在等之中，我们亦可以用一些善巧方便，促 尽因缘成熟。这个促进是什么？促进是增上缘。诸佛菩萨无量劫来教化众生，他那套方法我们要细心观察，要好好地学习。总而言之，无论是世法定是佛法，都要以真情处事待人接物。诸佛菩萨为我们示现的德行，总结就是日日改过，日日反省，日日改过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日日是这样。等觉菩萨每日还在这里反省检点改过自身，所以人哋能完成佛道。我哋而家功夫唔得力，就係喺呢一个层次上疏忽咗，冇认真反省，冇认真改过。古大德常讲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在佛法里面讲，人不是佛，就算是等觉菩萨还有过失，比世间人讲得更严格，更彻底。所以我们读华严清凉李长者的著述，他为我们讲出来了，佛法无论大小乘，无论宗门教下显教密教，讲到修行的总纲领，参随业障。这句话讲得有道理，参随业障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离一切相，断一切恶，布施供养，就是修一切善。如果问佛家讲的修行，这两句话就包尽了。一个是忏除业障，一个是广修供养，就尽了。确实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无论任何一个法门，无论任何宗派，这个是修学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 巧诈求千，一睇就知道咁系凡夫，迷惑颠倒嘅众生，佢先做呢种事情。真正觉悟嘅人，真正明白嘅人，绝对唔做呢种事情。真正为社会、为众生服务，佛家讲嘅布施供养，乜嘢身份都能做，未必一定要有地位，要有权势，冇地位冇权势照样可以做。中国古代的时候，有些同学读书，国文里头读过武训，武训是个乞衣啊。乞衣亦能做圣人，乞衣亦能做佛菩萨。他每日在外面乞食，嗰啲咁多钱逐渐逐渐积起嚟，佢办咗唔少学校。喺我哋佛家讲，嗰个乞衣系佛系菩萨，唔系凡人。喺儒家眼光里面，咁系圣贤，唔系普通人。由此可知，何必要争取社会地位？现代人讲争，竞选竞争，佢同我哋中国文化完全唔同。我哋中国文化讲让，边会有争嘅道理嘅？上古时代的许由，各位在国文里头读过，人家要请他做国王，他听到快点走入深山道隐居，现代人还要争，他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责任太重了，呢种事情做唔好就唔得了啦。做得好系你嘅本分，你应该要做好。做唔好就系罪过，所以呢种事情平心而论，吃力不讨好。三国时代诸葛亮，重要人三顾茅庐先肯出嚟，你就谂下，嗰啲系真正读书人，系真正明理嘅人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不在其位，自己生活逍遥自在。一旦得到那个职位，那就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了。世出世间的职位都不好争，在我们出家人寺庙的住持，寺庙里面的执事，这些好争吗？住持方丈那些职位比做总统还难做，这样说是真的不是假的。 主持正法，教化一方。你的职责要教那一方的众生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这些责任在你膊头上，你如果做不好，你就有亏职守，那就该堕落了。这种事情好做吗？印光大师一生不做主持，什么意思？跟我们说，那些职责不容易做，做得不好，过失太重了。依照佛法戒律里面来讲，是堕地狱，极重的罪业。做得好，无量功德。主持方丈就好像学校的校长一样，你怎将那间学校办好，利益一方众生。所以考诈求签的意思，无限的深广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